笑哈哈， 大家握手鞠躬，说一声 恭喜恭喜， 红包礼是送过来， 大家举杯饮酒，喊一声呀塞呀塞， 来来来来，我们贺新年，家家户户烧鞭炮， 马路洒满了香黄鸡， 大家过一个快乐年。 笑哈哈， 大家握手鞠躬，说一声 恭喜恭喜， 红包礼是送过来， 大家举杯饮酒，喊一声呀塞呀塞， 来来来来，我们贺新年，家家户户烧鞭炮， 马路洒满了香黄鸡， 大家过一个快乐年。 大家握手鞠躬，说一声 恭喜恭喜， 红包礼是送过来， 大家举杯饮酒，喊一声呀 新年，家家户户烧鞭炮， 马路洒满了香黄鸡， 大家过一个快乐年，大家过一个快乐年，大家过一个快乐年。